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的晋升秘密。在硅谷的顶级公司，产品经理一般分为很多不同的级别，是一个可以通到公司最高层的职位。比如在谷歌或者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产品经理可以做到副总裁的级别。有些公司喜欢把产品经理的等级分得很清楚，比如微软。但是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都叫产品经理，从职称上来看根本分不清楚谁是高级的，谁是新人。但事实上，通过产品经理所管理的产品的工作范围，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的。那么首先我来跟你分享一下不同级别的产品经理都在思考什么，做什么。一个刚刚入行的初级产品经理，他们管理的产品范围会比较小，一般是一个具体的产品功能，比如负责 Facebook 的头像功能。初级产品经理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管理的产品在策略上一般比较明朗。公司已经基本上明确了要做什么，只是一些具体的小细节需要他们自己研究。所以，对于一个初级的产品经理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很强的执行力，权衡取舍、分清主次的能力，以及能够快速引导产品下一步迭代的能力。说白了，就是这个产品经理是不是具备制定一个短期成功指标的能力，能不能进行项目管理，能不能很快地帮助工程师、设计师等团队成员快速解决疑难问题，从而推进产品功能的发布以及迭代。一个比较成熟的骨干产品经理管理的就是一整个产品了，比如说 Facebook 的主页，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制定一些稍微长期的未来1到2年的策略了。他们的工程团队也在逐渐扩大，对这样的产品经理来说，他们需要能够制定一个长期的成功指标，并且能够把这样的长期指标和近期数据对接，知道怎样通过眼前的数据来估测产品的发展是不是在所希望的方向上。比较成熟的骨干产品经理还有可能会管理一个从0到1的产品，这样的产品需要他们从头开始了解用户需求，并且快速证实用户假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给年轻人听音乐的 APP， 这个 APP 能够自动给年轻人推荐最近刚刚火起来的小众歌手，这时产品经理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调研以及数据，快速了解年轻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从而得出这个产品该不该做的结论。到职业生涯中期的产品经理一般就开始管理一个产品领域了，比如帮助 Facebook 用户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一系列产品，可以是主页，可以是自拍 GIF， 也可以是自制表情包。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需要从头制定这个领域的产品策略。和之前两种产品经理不同的是，老板一般不会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会问他们我们应该做什么。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产品经理已经能够独挑大梁，帮助公司制定未来中长期的产品战略，并且知道如何组织团队的架构。这种级别的产品经理会思考类似帮助用户更好表达自己的产品领域，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把涉及的产品归类，每个类别都可以找一个产品经理分别管辖。比如说，第一类是用视频方式来帮助用户表达自我的产品，第二类是用文字和语音来帮助用户表达自我的产品，第三类是用 GIF 来帮助用户表达自我的产品。可能还有别的分类方式，比如帮助高中生表达自我的产品，帮助年轻人表达自我的产品，帮助40岁以上的中年大叔大妈们表达自己的产品，帮助老年人表达自我的产品。那么这两种分类方式哪种更好呢？其实这是要取决于这个产品或者公司面向的用户群体。比如如果是阿里巴巴的话，可能最重要的是按年龄划分，因为相同年龄段的人可能买的东西也很相似，所以最重要的是帮助用户更好地表达自我，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同龄人的表达方式去激发他们的购买欲。如果是美图秀秀的话，可能第一种方式更加妥当，因为用户使用美图秀秀需要的是能够快速做出最好看的视频、最酷的表情包，因为用户对于视频、图片、表情包等表现形式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划分更妥当。 到职业生涯中期的产品经理能够把公司的整体发展策略和自己的产品领域相对应，他们思考的是怎么用自己的产品来帮助公司实现整体的产品策略。当然，到了职业发展的顶层，产品经理负责的可能是整个公司的产品策略。这个时候，探索创新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比如 ，Google 是不是应该进军区块链？阿里巴巴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自己的 Uber？ 这种关系到公司策略的大问题，就需要这些产品高管来把关了。在大公司，其实很多的产品高管还会思考要不要收购某些小公司，以及收购后怎么发挥这些小公司的价值。顶尖科技公司的产品高管衡量他们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某一个产品的使用量怎么样，而是这个公司是不是在行业内到了更领先的地位，是不是对公司股价产生了积极影响等等。这时，产品高层的大部分时间就不是和工程师在一起了，他们更多的是给其他产品经理的产品策略以及产品功能提意见和建议。产品高层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管理一个几百人的产品团队，如何更好的培训、招聘、管理产品经理，如何促进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什么时候需要把团队成员重新分组，重建组织结构，也就是硅谷说的 REG。这些工作内容占用了产品高层更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产品高层和产品菜鸟之间的区别，那么怎么才能加快升职的速度呢？第一，如果你是个产品菜鸟，你可以思考一下自己负责的产品对公司整体有什么影响。比如，虽然你现在只负责头像这一个功能，那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用户多关注其他人的头像装扮，从而激发购买欲呢？让用户可以互相圈各自头像上的美妆产品，做一个社交美妆软件，或者用户每次购买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更换一次头像呢？你也可以多看看公司高管每一天都在讨论些什么，然后思考自己的产品能够怎样帮助高管们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的产品会更容易引起高层的注意，他们也会觉得你有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从而实现晋升。第二，你可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扩大你的产品版图，有什么方式能让你不只做头像。你可以思考头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头像开始，我们需要头像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好地表达自己是谁，来自哪儿，喜欢什么。那么你可以继续思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功能或者一个单独的产品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表达自己。比如除了自己的头像，你可不可以选择一个卡通人物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能不能用五个弹幕来表达最真实的自己等等。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也就从负责一个产品功能延伸到了一个产品领域。第三，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产品如何帮助公司的长期策略，让产品在未来3到5年一直保持领先。年轻的产品经理一般比较关注当下，更在乎此时此刻产品刚发布的时候什么数据比较好看，很容易忽略长期的目标和任务。但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产品经理会思考，产品刚刚发布时采取的一些推广策略会不会破坏产品的长期规划，比如给用户发的推送信息太多，他们会不会直接屏蔽所有推送。这些产品经理在一开始就会思考怎么才能保证这个产品在未来3年还是成功的，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一步一步接近于长期的成功。第四，不要局限在思考产品，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公司的产品管理流程是怎样的，比如产品经理的培训和选拔机制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对新的产品经理的培训是不是有效。如果你是一个产品菜鸟，那不妨给高管们提提意见，哪些方式能够帮助新人更好地适应公司的环境，自己可以为此做些什么。记得我刚入行时犯了一个错误，觉得我是新人就应该听老板的，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所以每天都在等老板给我安排工作。结果虽然我感觉自己工作很努力很认真，但一直都不是明星员工。然后我就开始观察明星员工的做法，我发现他们每天不仅仅等着老板发号施令，而是能够主动的积极的去探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不属于自己本职工作的事儿， 但只要能够对公司的发展和产品的开发有帮助，他们都会去做。试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是喜欢一个只会等你发号施令的人，还是喜欢一个凡事儿都想在你前面，能够帮助你解决你自己可能都还没发现的问题的人呢？所以，一个新人一定要主动、主动再主动，不要被自己刚刚进入职场的条条框框限制住，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职业。第五，在硅谷还有另外一个升职的捷径，就是能够发扬自己独特的优势，快速在行业内建立领域专家的地位。当你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时候，在公司自然就有了影响力。比如你是一个产品增长专家，公司其他产品需要解决增长问题的时候，也要来问你的意见，你就逐渐建立了在整个公司内的专业影响力。或者你自己写了一本从零到一做产品的书，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在业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即使你之前并不一定是老板的宠儿，业界的影响力也会让老板不敢小瞧你。尤其是在大公司人山人海，怎样能快速显露自己的优势，让自己被注意到，其实是一门学问。接下来我给你提炼一下今天这篇文章的要点，我给你揭秘了不同级别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内容以及需要具备的能力，你可以据此思考一下自己怎么才能成长为更高级别的产品经理。我也跟你分享了五条可以帮助你在产品经理岗位上步步高升的小建议，帮助你实现晋升。第一，你可以思考自己的产品对公司发展的影响。第二，你可以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的产品版图。第三，进行长线思考，而不是局限在短期目标上。第四，你可以思考如何提升产品开发流程。第五，你要弄清楚自己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最后给你留下两个思考题。一，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你现在每天的工作内容属于上面提到的什么级别呢？二，如果你现在负责的是让用户能够搜索当日主要新闻，并点击进入到对应的网站阅读全文功能的产品经理，你该如何从这个功能出发扩大产品版图呢？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